这首成龙演唱的《壮志在我胸》的确是唱出了自己对事业的那份执着的追求。作为娱乐圈大哥级的人物，成龙的追梦过程当中没少吃苦头。作为一名武打演员，很多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，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危险镜头能够拍得让自己满意，经常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重来很多遍。成龙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有原则的人，他一直有着三不演的说法，就是不演反面角色，不演床上戏和不找替身来代言。如果说回忆成龙的受伤经历的话，一时间能说出一大堆来，比方说他的十个手指头都曾经骨折过，鼻梁骨有好几次骨折，肋骨也多次受伤，牙齿是一颗未剩，还有一次腰骨受伤，甚至骨头都露了出来。正是这种对工作执着的近乎于残酷的态度，才让成龙一次次的从失败走向成功。好了，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成龙带来的励志歌曲《相信自己》。 妈妈的鼓励，路上的拥挤，欢欣阳光不换季，阻挡风和雨，有爱陪伴你，告诉你不放弃，坚强的lady，明天的接力，沐浴生命不失意，手上羽翼飞起，在天空搏击，猛然在泪光里你最美丽，拥抱你生命里同样成奇迹，拼到最后明天定会站起，相信自己，这土地永远属于你，无论你到哪里，目光都会牵挂你，心不孤寂，用笑容召唤梦雄起，让生命创造荣誉，滋养天和地，用心的爱着你，不放弃。 相信自己，来自成龙的演唱。那么说完了成龙的励志故事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在香港论起认真和敬业的艺人，大家多半会想到的一个人，那就是刘德华，也是在香港的演艺圈被称为铁人呢。1981年他加入无线电视的艺员训练班，后来他对自己要走的这条路一直很清晰，不过期间刘德华也曾经彷徨过，到底是要当一名很红的偶像型的演员，还是要当一名演技为大家认可的实力派呢？不过从现在来看，刘德华最终走向了后者，同时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的选择完全没有错。来听一首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吧，今天。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，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，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曲终人才了解，生命开始经不经验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，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，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，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泪，

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在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催人奋进的励志华语歌曲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港台部分的优秀作品了。那说到香港的优秀励志歌曲，我们也不免会想到这位唱功非常不错的歌手林子祥。而那首黄沾创作的励志歌曲《男儿当自强》也成为了林子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。歌中唱道，我发愤图强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，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。这一句句引人奋进的歌词，配上林子祥那硬汉式的演唱风格和方式，将这首歌曲赋予了更加浓郁的阳刚色彩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子祥带来的这首阳刚气十足的《男儿当自强》。 世奋发自强， 儿当自强，来自林子祥的演唱。那说起香港的励志歌曲，歌手李克勤在1992年推出的那首《红日》，就将自己当时一度下滑的人气及时的挽救了回来。虽然这首歌曲最终没能夺得金曲奖项，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这些奖项。之后的李克勤依然是星途坎坷，经过1993年的首次演唱会的空前成功，蛮有信心的李克勤再次在1995年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行了第二次个人演唱会，但是可惜这次票房欠佳，最差的一场甚至只有一半的上座率，导致声势持续下滑，加上与唱片公司的合约纠纷，他的歌唱事业开始陷入到了低潮。但是李克勤面对这些挫折依然没有后退，而是选择积极的去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。就像歌中唱到的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心酸，更不应舍弃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李克勤带来的这首励志歌曲《红日》。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，稍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休闲之旅，稍见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啊，老风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，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华语励志歌曲啊。那么节目的后半部分，咱们要来听到的是选自我国台湾的励志歌曲。说起台湾的歌手叶启田，他曾经演唱过这样一首歌曲，叫《爱拼才会赢》，成为了传遍大街小巷的畅销歌曲。叶启田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，13岁的那年，有一次随着家人到嘉义市的三山戏院看歌唱会，当时他就萌发了对音乐的这种挚爱，希望能像歌星那样站在台上为众人演唱。后来爸爸决定支持叶启田实现他的音乐梦想，给了他20块钱，让他坐火车去台北发展。后来叶启田在路上巧遇到了家乡好友林金青，得知林金青每天驾驶着白花油的宣传车四处巡回表演出售白花油，因为兴趣的关系，叶启田也毅然加入了这个巡回的团体，并负责唱起了歌。这种街头流浪的生活大约持续了2年多，但想当真正的一名歌星的念头却没有被他遗忘。于是叶启田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，在西门町大道一带最多的这个戏院和歌厅啊，试图寻找出人头地的运气。最终他获得了成功，因为有了这首《爱拼才会赢》。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 一份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 这首闽南语的歌曲《爱拼才会赢》来自叶启田的歌声，励志的歌曲大家唱，人人都把第一争。在台湾还有一首闽南语的励志歌曲，那就是伍佰演唱的《世界第一等》。应该说这首歌曲的励志风格非常的浓厚，道出了演唱者那份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。那么下面呢不多说了，送上伍佰带来的这首《世界第一等》。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，有时冷有时明，亲爱的小心，人生的环境，天吃嘛会出头天，无怨天，无尤人，命顺命歹拢是一生。 世界第一等，来自伍佰带来的励志歌曲。很多人都可以对自己所遭遇的困难进行把控，但是有一些磨难确实是不可预知的。残疾歌手郑智化就是有着这样经历的一个人。3岁的他因为患上了小儿麻痹而失去了双腿，命运的确给予了郑智化诸多的磨难，但是郑智化却积极与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。后来只有5岁的郑智化爱上了画画，把心中的美好祝愿通过画笔描绘了出来。直到郑智化7岁的时候，通过医院的治疗后，终于可以撑着拐杖走路了。长大后的郑智化开始把自己的心情谱写成为歌曲，激励自己也激励他人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郑智化的励志歌曲《星星点灯》。 抬头的一片天是难得的一片天，曾经在漫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，不知道天多高，不知道海多远，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。不负责任的誓言，年少轻狂的我，在黑暗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哭红的眼睛，向着远离的家门，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。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，

干泪，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跟您分享催人奋进的那些华语励志歌曲。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港台部分的优秀作品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每一个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，受到挫折的时候想要放弃，总会想起这首歌来鼓励自己。而这首歌曲就是张雨生的经典代表作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当时这首歌曲啊，几乎成为了全台湾人人会唱的一首热曲，火爆程度可见一斑。虽然张雨生如今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，但是他的这首歌曲依然在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奋进。下面呢，我们来重温这首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？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？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今天跟大家一起盘点了华语励志歌曲之港台流行金曲，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要为大家选播的励志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《蜗牛》。别看现在的周杰伦创作歌曲的功夫了得啊，其实在出道的初期他写的歌曲竟然没有人要。1998年周杰伦写了一首名为《眼泪知道》的歌，吴宗宪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刘德华来唱，但是并不欣赏这首歌词的刘德华竟然拒绝了这首歌曲。之后的周杰伦又为当时火爆乐坛的另外一位女歌手写了首《双截棍》，然而那位女歌手也拒绝唱他的歌。见到这样的情况呢，吴宗宪决定那就让周杰伦自己唱自己写的歌吧。此后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制作，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《J》出炉了，并且一举夺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、最佳制作人和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。正所谓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出灿烂的光芒的啊！今天旅程的结尾呢，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演唱会上带来的励志歌曲《蜗牛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旅途不见不散，再会。 该割下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学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